好像那亲像一条歌，谁知影阮怨叹甲痛，异乡的我一个人凄微寒，寂寞的雨声对阮心肝。人孤单，手断翅的鸟只，飞袂行，敢讲是阮的命。故乡的山，永远拢徛你遐。阮的心只只讲予山来听。来到故乡的海岸，景色永远望总无变化。当初离开时，世界如阿无声。